赛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您，您不只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哈，还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呢也很简单，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的账号，然后呢点击关注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另外呢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啊，今天呢是周一啊，周一的这个榜单按理说都是比较这个新鲜的哈。今天同样送出这个榜单也是很新鲜，就是最近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哈。 嗯， 这个咱们从它来开始聊，就叫奇门遁甲是吧。 对， 嗯， 就别人都说武侠电影嘛，就别人还在用这个刀和剑冷兵器的时候，徐克导演开始打外星人了哈。 嗯， 因为这个奇门遁甲是徐克监制的一部作品啊。嗯，但是里面呢从头到尾都是充满了这个徐克味儿。 嗯， 徐克味是什么味呢？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跟大家来揭晓哈。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榜单就是由这个正在热门电影奇门遁甲，我们来讲一下徐克导演的经典作品啊，然后咱们一块来聊一聊所谓的这个徐克味哈，是什么味儿。 嗯， 确实呢某一些影片的导演哈，他身上有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这种印记，就是说有一部片子我们哪怕这个进影院我们看之前不知道他是谁拍的，但是只要一坐进去啊，只要一看，只要您之前看过这个导演的片子，往那一坐一看，这个整个的画面呀，啊，这种感觉啊，一看，哎，就是他拍的，这种就所谓叫做味儿哈。 嗯， 就是这个味儿。 比如说王家卫， 嗯，我还没说，比如说我呢，比如说王家卫， 你这个味儿是实实在在的味儿啊。 嗯， 人家那个味儿呢是那个有味道的啊。 嗯， 有感觉的。比如说王家卫，你要是突然间看某一部电影，全都是用固定镜头拍摄的， 嗯，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摄像机坏了呀，怎么全都固定起来了。 嗯， 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导演的一种怎么说呢，导演手法吧。 对，那个就包括刚刚赵总说的这个王家卫啊，大家都很熟悉，台词也不多啊，更多的就是几个人在那儿啊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啊，然后这个 晃来晃去 啊。嗯，然后镜头呢这个都比较长，而且也不动啊，就在那儿剪，然后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忧郁哈。啊，带着一点点焦虑的。 嗯， 包括这个整个色调啊，这感觉我们一出来，哎，王家卫又来了。 对， 就包括徐克导演哈，啊，他身上也是有自己很多的印记的。当然呢其实也是通过这20多年了吧，其实可能也不止了，就通过他这么多年在影坛的一个不断对自己的打磨啊，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徐克其实他自己所谓的那种味儿啊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那在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徐克电影这个排行榜当中呢，也是准备了，就其实时间战线拉得很长呢，一直到这个最近的片子，包括这个20多年前30年前的片子啊都有。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徐克导演他在电影的这种不断的往前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他如何来保留着他身上这种独特的味道的。 嗯， 哎，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部影片呢，就是我们说最近新上映了这个奇门遁甲哈。 嗯， 这个片子应该说是刚刚上映啊，而且呢也是徐克和他的老搭档哈，有这个功夫之王之称的袁和平导演，哎，两个人的第8次携手制作了。哎，真的是老搭档。 这虽然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徐克只是监制哈，但是因为他跟袁和平已经是第8次携手了，就是， 嗯， 就是他们的电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看就是徐克的电影啊，处处充满了想象力。 嗯，哎，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啊通过一小段的这个宣传片预告片，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正在上映的电影哈，奇门遁甲。 天降赤木。 怎么样，小明我无意门的妖人又来了。 白虎出土，苍穹开窍，重见领主。 以免天机外泄，我们用暗语。 日雷记，月雷号，云来风，有来电。 给我来个猛的吧！ 龙出大海，开门大开， 这就是正在上映的奇门遁甲的预告片哈，大家这个通过刚刚这段影片哈，哪怕是这个听声音的朋友也知道啊，这可能就是一个这种大制作的片子啊，确实很大啊。为什么叫奇门遁甲这个名字啊，可能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比较好奇啊。那么徐克呢，其实在采访当中他也说过，说其实这个部分啊，这个西方观众哈、啊、我们都知道看这个东方电影啊，可能是有一些文化上的隔阂的啊，大部分呢来自于这个认识武侠电影，是因为近些年来武侠电影的常规化，所以呢，因为常规化了，所以这个很多西方观众就觉得中国武侠电影这个创意是很匮乏的，所以他这回也是用了这个奇门遁甲，这个稍微听起来有点玄乎哈，有点难解的，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古代的阵法啊，但是其实更多的哈，可能是一种玄学的命题，来命名这个电影哈，他说呢，也应该是借这个机会啊，带领观众去开启这个新类型电影的一道门，同时呢，也让不管是东西方的观众都能够达到这种耳目一新啊。其实徐克他，我们都知道，经常我们说起他，比如说这个什么香港的新浪潮啊，包括新武侠、啊、都会说他。他好像是非常善于啊，也敢于去做这种电影当中的一些创新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些玄幻题材哈、啊，但是其实东方的玄幻跟西方的玄幻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包括整个的思路啊，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玄幻电影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徐克这部电影也是把武侠和玄幻结合到了一块儿哈。虽然说现在我们看起来，评分并不是很高，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就是它有点太创新了，有一些观众并没有办法如此去接受一个东方的玄幻电影啊，尤其是玄学题材的这种玄幻的， 这是一个玄学问题， 对，一个玄学的玄幻的电影哈。但不管怎么说，其实它这个里面呢，会给大家开启一些命题，包括就是这个东方的玄幻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拍，包括这个很多西方人可能更多了解到的是卧虎藏龙式的中国武侠， 对， 就是大侠穿个长袍拿个剑在竹林里面飞来飞去的，其实是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题材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如果说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会怎么样去评价，就是说能不能懂，或者说他们看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知数吧。 没错啊，也是等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咱们普通的观众朋友也好啊，还是所谓一些影评人啊，一些业内专家去看完也好，随着大家都看完了，我现在对这部电影啊也会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评价。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就像徐克导演自己说的，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哈，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个，他以前我们都知道拍武侠比较多，但其实这部剧呢，刚刚说这个玄幻加武侠，我们姑且叫它玄侠哈，可以这么来定义，因为它完全是一个这个可以讲的是一个架空历史的时代的事情啊，说妖孽横行，比如说世间即将面临这个惊天浩劫啊，为了世间的安危，江湖上的一个组织叫这个雾隐门挺身而出了，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徒啊，有这个门中的很多信徒啊，包括江湖上的一些这种散仙儿哈，这种江湖上的散侠也是被卷入进来，于是 一帮人就开启了这么一个救世之旅啊。 嗯 啊，这部电影的这个演员阵容呢也是比较强大的，包括大鹏哈、是这个主演，女主演的是倪妮啊，包括李诗婷啊、周冬雨啊、伍佰啊、柳岩啊等等都是参与其中。这部奇门遁甲是刚刚上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不跟大家做过多的剧透，具体徐克的这部作品怎么样还是留在大家自己去影院看完之后然后再下一个结论啊。 嗯，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伙盘点的第一部徐克的电影哈。 嗯， 今天说的第二部电影呢其实也是徐克比较经典的一部电影了哈、就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其实是两部，我觉得可以放在一块儿说哈，就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和《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 嗯， 一个是徐克导演的就监制的，还有一部呢应该是这个徐克编剧的。 嗯， 啊，反正都是徐克参与的，里面都是满满的这个徐克味儿哈。 嗯， 所以这两部我觉得可以放在一块儿来说。 嗯，对，这个《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哈。这个跟我们上一部大家说的排在今天榜上第五位的《奇门遁甲》就时光倒转了25年了、是25年吧，25年。 嗯 呵呵 嗯，这个 你的数学我就不问你了，我刚刚算了一下，应该是25年。 那就是了， 是25年哈，25年，1992年的一部电影哈、也是被奉为这个徐克的一部代表作哈、为什么代表作？就是因为在这部片子里边，徐克的他个人那种美学啊，或者是他对不管是电影的理解，还是对于武侠的理解，都有他自己啊。我们不说好还是不好， 嗯， 只能说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味道在里边，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所谓徐克味儿， 哎， 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这个当时电影的片段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部啊《东方不败之》。笑傲江湖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对，其实这一段是两段的混剪了。 混剪、 对，我们来回顾一下哈。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电影啊《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以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两部的一个混剪。这首歌应该叫做个真的我哈， 对， 是这个陈淑桦演唱的。他另外有一个国语版应该叫《笑红尘》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是粤语版啊。 就为什么要找这个粤语版呢？我觉得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就是香港的武侠电影一听到这个粤语版的歌声响起，然后再配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独有的这种香港武侠的画面，哎，你感觉这味道就来了哈， 大侠要出场了，要出场了哈， 对， 嗯， 就是一下子就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哈，就是咱们今天说的那种味儿。 对，哎，今天呢其实我们刚刚啊在看这段这个视频片段的时候，如果可能这个听广播的朋友现在没有看到视频片段，但是相信大家这两部电影都看过，我们回忆一下。其实我当时我刚刚在看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徐克的电影哈，你感没感觉他其实跟漫画稍微有那么一点相似，对吧？ 是有的，就是你会发现他的那种奇思异想啊，或者说他做到的那些动作，很多都是比如说如果是按我们惯常的这种就是武打的场面是做不出来的，他会有一种像漫画一样略微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一些设计和场面。 对 所以其实徐克一直都是以这种奇思妙想，咱们说鬼才导演嘛，就是这个人家说有天才是吧，有人才是吧，他是鬼才。为什么叫鬼才呢？就是他很多东西啊是你想不到他为什么就这么想了，所以你看他的包括画面呢，包括他的这个电影的配色呀，包括里面所有的这种，你都会发现他有很深的很浓郁的这种咱们说高于生活的那一部分，就是奇思妙想的这一部分。 哎，没错哈，高于生活的这一部分其实跟漫画刚刚说的就是有点类似哈。你知道漫画其实剧情都是一样的，但是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漫画，比如说这个灌篮高手哈，里边除了正常比如打球啊生活之外，还会有一些这个人物的这种卡通形象突然就插入进来，哎，这么好，突然跳脱过去，进入到一种特定的非现实的这种 二次元 当中，哎，然后但是呢我们觉得哎这个出现在这儿很合适，对整个的这个不管是剧情也好啊，还是画面也好啊，流畅程度啊一点都没有影响哈，这可能哎这就是超于现实这一部分。其实徐克导演也是这样，为什么说这个《笑傲江湖》的东方不败啊，《笑傲江湖》的东方，《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哈，被誉为这个无法复刻的一个武侠的经典哈，啊也是因为就是他成功塑造了一个这个个性鲜明风情万种的这个东方不败的形象哈，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是如今仍然被视为扛鼎之作。其实对于这个所谓高于生活的这种改编，除了在整个画面上之外，它对于这个故事哈，对于经典的重新的这种打造，哎，这个也是这部电影给人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因为记得我们上一周吧，还聊过这个对于经典的改编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改编经典的东西是很难的，包括就是《笑傲江湖》这种名著哈，武侠名著金庸先生的作品，可能大部分人都看过哈，看过书也看过，各种电影电视剧的版本都看过，但是呢，这部电影当中他就把这个东方不败，他整个的不管是性格也好，还是外形也好，还是他的经历也好，都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包括他和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关系，可能在哪一版的《笑傲江湖》当中，我们可能很少会看到这个东方不败和令狐冲之间这种感情的纠葛啊，在前几年一部电视剧当中，就是 对新版的笑傲江湖 里边有哈，对，但是那个呢也只是部这一部这个电影的后尘哈，我们可以说它是开山之作，第一个1992年的片子，哎，就已经把这故事进行重新的一个解构哈，而且把这种感情呢拍得很唯美，就是武侠除了那种侠气之外，还拍得很美，哎，这点很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就是最厉害的哈，因为这个我还记得当年新版的《笑傲江湖》出来的时候哈，就是他把东方不败是那个找了一个偶像剧的女演员去演这个东方不败的角色哈，当时还很多人吐槽。然后当时还没有弹幕这一说哈，但是就有报道说，你看当年其实徐克是首先就把东方不败想象成一个女人的人， 真正的女人。 对，因为其实你看像他们那一波人啊，就人我行是属于那种很阳刚的，是至阳之气哈，所以东方不败呢其实是特别阴柔的，包括他所有的功法都是特别阴柔的。我们现在这么想想也无不可，就他所有的这个线索里面都是单独出现的，所以他是男是女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 徐克的这个想法是很大胆的，但唯一的不同是徐克的这个想法大家接受了，但是当年电视剧的版本其实并不是特别被接受哈。 其实啊，我们要是探究这里边的理由啊，其实我也想过，就为什么同样一个改编的手法，有人拍大家就觉得哎挺好，有人拍大家就会觉得哎什么呀，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里面的原因真是很多。首先就是这个演员的问题很重要啊，你这个演员跟你设计的这个角色是不是相匹配，这是一点。再有呢，就是你整个拍出来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是不是美啊？像其实《东方不败》就是徐克导演拍的这版《东方不败》啊，大家可能会也会觉得他可能在很多地方，第一跟原著说不通，再有呢，他故事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完整哈。但是就是因为他整个演员把那种气氛和情绪全都调动起来了，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影片拍让你觉得很美，所以在这种朦胧美的这个整个的气氛当中啊，大家也就会忽略了很多非常细节的这种现实的问题。 对，而且这个比如说拿它跟电视剧版的做个比较哈，电视剧版的《东方不败》是陈乔恩扮演的。 对， 陈乔恩其实少了点就是这个就是徐克电影当中《东方不败》的这种怎么说呢，那种既有阴柔的一面，但是又有这种外柔内刚的一面，这样的一些东西，她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女人， 柔弱的女性。 对，所以呢，就很多人是不接受的，因为她跟这个金庸先生的原著相差还是很多的。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像徐克他鬼才的一点啊，就在于他可以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给你实现。就像这次我们说奇门遁甲，他也是把很多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东西哈，全都给你搬出来了。目前大家接受度并不是很高哈，但是不知道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去看他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不会又开创了某一些这个电影的类型或者是种类啊？就是大家反而又可以接受了呢。 对啊，其实这种东西啊，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有可能成功，但是有可能也会在当时遭大家的一些这个非议哈。但是具体这部电影哎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只能是等到多少年之后。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评价这个东方不败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这部片子，25年之后我们现在大家对他评价这么高哈，所以说这个好电影也是可以经得住这个时间的敲打的。一代一代观众看起来都会对他有深刻的印象。那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电影的这种发展哈，其实徐克在当中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徐克导演他对于分镜的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啊。我曾经看过一个他的一个分镜头的剧本哈，就是每一个分镜头刚刚我们说这个他的很多片子很多画面像动画啊，像漫画哈，你看他的分镜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漫画家，他真的特别能画，画的东西都特别细。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分镜剧本是大概给一个意思就行了，他不啊，他把整个的这种感觉包括人物那种细微的那种神态啊，那个动势啊，全都给画得特别特别的细啊，所以画画特别的好。所以就是对这个分镜的把控以及对于整个片的这种每一个细节的这种研究和注重哈，也是他现在能够取得这样成绩的一个很关键的理由。 对，而且我们看这个徐克他拍的东西是很天马行空的，可是他这个人是很严谨的，包括在拍摄过程当中，他会比如每天回到酒店之后都要开第二天的这个拍摄会，然后会把所有的部门都叫到一块儿啊，第二天我们要拍一些什么样的镜头，我们要怎么拍，在这方面他是很严谨的，其实跟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风格反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鬼才导演徐克哈，聊一聊他的五部电影还有他的这些鬼才作品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我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下午的5:32，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活力榜的节目，跟大家聊的这个榜单啊，是最近正在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它的监制的榜单，对吧？ 对，就是徐克导演啊，也是徐克监制，也是徐克编剧。不管怎么样，就其实只要是徐克参与的电影，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徐克的感觉和徐克的想法啊。我们今天就来就是排一些这个榜单呢，就是都是关于有这个徐克味儿的一些电影哈。 哎，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两部啊，一部是新上映的这个《奇门遁甲》，另外一部是92年的作品啊，《笑傲江湖》《东方不败》。马上呢跟大家来推出节目榜单第三位啊，徐克导演第三经典的片子是什么呢？哎，这部相信大家也是都看过，叫《新龙门客栈》，同样是在92年啊，同样是在25年之前。那几年真是徐克导演的一个丰收之年，有很多经典的电影出现。 对，其实那几年也是香港武侠片的一个丰收之年啊，会有很多经典的。咱们先来看一个他的片段啊，《新龙门客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武侠电影。 看得通透啊。那你得让我看你看得通透一点。稀罕，叫几个男人来看，那才热闹呢。呸！你以为我金镶玉怕男人看呢？哼，老娘玩过的男人啊，比你见过的还多呢。瞧你这样，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吧？是不是厨？8月15，庙门开，各种蜡烛。骚女人，成天想着男人。你在房顶上点蜡烛吧， 白蜡烛白，小妹我一把转不过来。 段这个经典的这个对手戏哈，是来自于林青霞和张曼玉。 对， 哎，其实我们刚刚通过两个人的这一段台词哈，以及他的这个背景的音乐，我们可以已经能够感受到徐克导演他想给我们传递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他所谓的这种新武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就其实你看在徐克的笔下，这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看虽然都是武侠哈、但是有一些武侠呢，你会觉得他注重的可能更多的是侠、但是你看这个，我觉得徐克导演的这个武侠电影当中呢，其实它里面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情感在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武侠电影导演拍不出来的一种东西。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它有点像这种，比如说，就是外边包了一个武侠的壳，但其实它的内核是讲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光拍侠的，就像咱们上周应该也吐槽过哈，就类似这个《绣春刀二》，就虽然大家都觉得哦，这是一部挺好看的武侠电影，可是他喜欢上一个姑娘，莫名其妙的就喜欢上了，然后所有的人物行动主线就以这个为这个主线，然后就开始就很多的这个后面的一些事情全都是因为前面这些事情哈。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呢，它可能更多的描述的是侠，但是它里面的真正关于这种情的探讨其实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像这个徐克导演，包括咱们后面要介绍的几部电影啊，就其实他每一部武侠电影当中对于江湖里面这种快意恩仇其实描绘的是很深刻的。 其实这一点啊，有点像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或者说这个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当中啊，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也都是你说这个整个的武功招式，尤其是古龙的小说哈、这点是挺明显的，就是他不像金庸的小说那么注重这个武功招式，或者说武功啊这种武学内在的这种研究和探讨。古龙的小说一般就是什么呢，就是手一扬，这个刀一出，整个战斗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就是谁赢了谁输了就已经分了。甚至说没分胜负，但是其中有一方心里就知道啊，我不如他，就很快。对，所以呢，他这种武侠，所谓这种武侠这种武力的表现，这种武学的表现其实并不多。他其实在古龙的小说当中更多的也是对于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个描写，以及一个人他如何成长，他面对一些挫折困难，他一些心理的动态的这种描写会比较多一些。 对，就是我觉得你像这个就是金庸的武侠是偏于咱们说啊，有点阳刚气的武侠，就是它里面会描写很多这个人其实是这个比较阳刚的，尤其是主角哈，比较阳刚的，也比较阳光的。然后呢，遇上一些事情，就是阴差阳错学了武功。但是像古龙刚才这个论论也说了哈，就是武功有多厉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见到的人都死光了。所以呢，他这个武功就是很厉害，比如白晓生兵器谱上面就是排得很高，但是没有人看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呢？看过的都死光了哈。就是他更多的是描绘的，你看啊，古龙的这个人物主角其实就有一点点阴郁质的这种特质，就如果说按照心理学来说，他是有点抑郁质。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武侠的主角啊，都是内心当中藏着点东西， 对， 然后整个的这个 特别苦哈、 特别苦，然后一部小说的过程就是他怎么去释放内心当中的这个苦楚。不是特别阳光的长大，然后最后这个在获得了自己内心的释放的这种过程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反正徐克的这个味儿大家也可以品一品啊，他倒没有说很苦，但是里面他讲的更多的是快意恩仇，是一种情。 对，有快意恩仇啊，有情，而且还有这种有一点点唯美的浪漫在里边啊，把这些元素都加进来，哎，融到武侠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内容当中，就构成了独有的这种徐克味儿哈。这是今天排在榜单第三位的新龙门客栈，马上呢让大家聊一聊这个排在第二位的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其实在徐克导演的这些片子当中属于很特殊的一部。 对， 其实刚刚我们讲呢，之前那几部呢，都是把一些我们不太常见的在武侠当中会出现的元素给它加入进来的。而这一部电影呢，叫《智取威虎山》哈，可以说是把武侠的这种元素融入到了一个新的故事内容当中，就是传说中当中的这种红色主题电影。 就是一般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传统的这个红色主题电影啊，会比较套路哈，当然是打引号的套路，当然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哈，然后也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成长了。但徐克这个呢，其实就是打破传统题材的套路，他把它拍成了一部 武侠片，其实、 对啊、因为《智取威虎山》的这部老电影哈、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哈、包括它取材自《林海雪原》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可能大家也看过哈、对于杨子荣这个角色也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徐克导演拍的这个杨子荣跟其他我们所看到的形象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了哈、我们先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来回顾一下这一部2014年的影片《智取威虎山》。 我还真看不到这个杨子荣，他是来干啥的？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查经验。 他哪个料子也不是，就是个打猎的。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手掌来一个！ 哎呦，妈了个巴死！ 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不信任我？娘，娘！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黑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你不信任我？ 我最恨李金，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李金。抓李金！ 枪的。 哎，刚我看到是这个《智取威虎山》的一段预告片哈、这个整个的徐克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对于节奏的把控，通过这一小段的预告片，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了。 对，就是他把一个枪战片拍成了这个武侠片哈、可能 武侠枪战。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点的悬疑，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好莱坞式的这种节奏啊、反正就他的这部片子跟其他的这个同样题材的影片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部影片一出来，哎，马上特别叫座，就是我记得当年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我去电影院里面去看《智取威虎山》，我当时听到之后还觉得蛮欣喜的一件事儿哈，就是《 智取威虎山》看电视不行吗？ 对，说《智取威虎山》不是电影频道啊，或者什么时候就经常能看到吗？说为什么要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一个电影呢做得很商业，但是同时呢又把这个杨子荣整个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哈。 没错哈，这个如何让这个主旋律的电影哈能突出这种商业性？我想徐克导演在这部《智取威虎山》中，就跟他这个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尝试他的新武侠一样啊，尝试我们现在姑且可以姑且哈、叫这个《智取威虎山》这一大类这一类型的片子叫做新主旋律。我觉得徐克导演这个尝试也是很大胆的，而且最后收获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他把一个我们惯常看到的主旋律的电影处理得很大片儿，而且在当中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悬疑，还有一点点的这种幽默，让人看上去觉得哎，既轻松而且又特别的过瘾哈。而且还能够把整个剧情看下去，而且还能够最关键的一点是能够把我们之前对于那个老版的《智取威虎山》这部电影，或者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当中的很多东西啊，我们能够重新在脑海当中建立起来一个徐克导演的电影的这个版本哈。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来讲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上一周其实也聊过改编经典，其实很多最后的收场都不是特别 的好的。 嗯， 但是徐克导演的这两部改编，包括之前我们说这个《笑傲江湖》的改编，包括这部《智取威虎山》的改编，哎，还都是很成功的。所以也能看出来啊，他能之所以现在目前的不管是香港影坛也好，还是在这个华语电影界的影坛也好啊，有这样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也是跟他这么多年不断的去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一些已经有界限的东西啊，是分不开的。嗯， 哎，那今天这是我们说的第四部电影啊，今天说的第五部电影呢，也是徐克导演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啊。 嗯，这部我也很喜欢。 对， 嗯， 叫做《青蛇》啊。嗯，这个上榜理由，这个实在是想不出，我只能说给出了一个理由啊，就是哲思，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啊，这样的一部电影。 嗯，哎，没错，这部电影呢也是取材于经典的民间传说啊，《白蛇传》。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许仙啊、法海以及这个白娘子的故事，但是徐克导演这部《青蛇》虽然是讲了这个故事，但就跟我们之前说他几部一样，但是他的这个电影的角度和切入点跟我们平常所听到的这个故事版本都是不一样的哈。 哎，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小段的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诞生在1993年的电影《青蛇》。主题曲呢是来自于电影《青蛇》哈，93年的一部作品，是由徐克导演，李碧华和徐克联合编剧啊，主演也是，包括了这个徐克片子当中经常出现的啊这几位的明星，包括张曼玉啊、王祖贤、赵文卓、吴兴国、马京武等等哈，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一部，这部呢也是对于经典作品的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解构哈， 嗯， 它并不是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许仙、法海和白娘子这三个人的任何一个角度来 讲这个故事的，而是从小青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的，而且他当中的法海跟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不能说传统意义上，就是传统我们想象当中的法海区别很大，是由赵文卓来演的啊，是一个很年轻力壮的法海。 对，就可能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咱们说《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吧，我们看到的法海呢，其实他是一个属于为了所谓的这个正义吧，或者说所谓的为了公义、道德，或者说他的一些这个执念，然后去一定要收了这个白娘子啊，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会提出来一个命题，或者说一个质疑，就是说法海难道真的没有感情吗？就是说他在和白蛇这么多年的这个怎么说呢，纷纷扰扰当中哈、难道他就完全没有动过一丝的杂念吗？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在，当然这是文学小说嘛，这是文学作品嘛，所以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这个徐克又是另辟蹊径，他又改编了一部经典、但是他的这个角度又非常的好玩、就是从这个咱们说本来是一个配角、一个小青每天只会哎姐姐，然后谁谁又被抓走了，姐姐然后什么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给演变成了一个主角，然后又生发出了很多爱恨情仇哈、 没错哈，就比如说这个许仙和白蛇还有青蛇当中啊，在徐克的这部电影当中就给他设计出来一个三角恋的关系，而许仙这个形象呢，也不是我们，比如之前有个很经典电视剧啊，叫《新白娘子传奇》啊，这个叶童那一版的，也不是像那个版本当中的许仙那么的 木讷 哈、他其实也是一个稍微有点那么油，而且对于这个白蛇和青蛇哈、也不能说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一种纯爱的这种表现哈、也会有一点这种贪恋风月的当中的这种表达吧。关于这个白蛇和青蛇，尤其是法海哈，这三者之间其实也会有他们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的，就是这个主人公这个青蛇白蛇法海和许仙四人之间其实是都是有那么一点暗藏情愫的，就是两男对两女之间，对吧？ 对，而且就是很有意思，大家都说这个徐克提出来一个命题，就问世间情为何物嘛，其实它里面更多的讲的我觉得是有一些这个贪嗔痴的意味哈，是在这个情感当中的一个贪嗔痴。比如说得不到的才是最爱的，但真的得到了是不是能最珍惜的，就这些东西它都会在这个影片当中有一些表现，就是尤其人可能有的时候一些执念，然后会觉得哎，我就是对他怎么说呢，就是有那种痴情啊或者是痴念啊，但是其实真的你发现有一天你得到了，可能就一下子就放下那种执念了哈。所以其实徐克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讲了很多关于痴、关于嗔、关于贪，所以是把这个人性啊架到这个怎么说妖性上面去了。 哎，对，其实反映出来是一种大家共通的人性，就像赵冉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在感情当中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对徐克导演这部青蛇可能也是感同身受的，包括其实法海到最后哈，他面对这个小青的离去转过身那一瞬间，也知道自己已经动了感情了，动了凡心了，所以呢也是知道自己的道行已毁啊。其实这些东西在以前的这种经典的白蛇传的故事当中，我们可能都不会去考虑，或者说你一个和尚就算你经历再强你怎么样，你面对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这么多年，跟他们斗了这么多年，你难道就一点没有非分之想吗？哎，徐克导演正好是抓住了这些故事当中这些没有被人开掘过的这些故事的微小的情节，从这儿入手，哎，挖掘了，给我们挖掘了一片新的天空，也是把很多经典作品做了改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今天的这些榜单当中啊，跟大家推荐这五部电影，有三部啊，包括《青蛇》，包括这个《笑傲江湖》，包括《智取威虎山》，全部都是对经典作品的改编，而徐克导演处理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哈。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反映出他，第一是他个人有这个心，我想去做突破，想去做尝试；第二就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哈。不管是他的这个构思也好啊，还是他的这种美学也好，还是他给新武侠赋予的这种情感的内核也好啊，哎，都是观众买他账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如果说这个喜欢徐克导演的朋友哈、不妨最近可以走到影院去看一看他的这个《奇门遁甲》哈。 哎， 虽然说现在是褒贬不一，但是里面徐克味还是非常足的哈。 贬了千万不要怪我们就行，去不去还得您自己拿主意哈。 那好了，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儿了。 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autograph with no t-shirt on.